怪谈之人犯。上集讲到，这个时候管家那把好像生锈的声音又响起身， 主人，人到了。 只见在那只大木桶里面，那些液体开始噗噗噗噗噗在那冒泡，发出那些气泡不断向上涌的声音，貌似有些什么要浮上来。哎呀，阿通和阿玲忍不住打了个冷震，拉在一起，不知道会夹些什么上来的嘛。就是这样，那样东西越升越高，阿玲和阿通两眼望到实一实里面，突然间一个人形血肉模糊的怪物从里面砰一声整个冲了出来。哇，这一下令到阿玲忍不住大叫了一声，跟住同阿通拧转身就跑了。但是后面那道门砰，不知几时已经自动关埋，他们两个没得走了。两个人拧转身，只好啊跪低搏命咁叩头大叫，要命啊大侠，要命啊咁。 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唔好杀我哋啊，唔好杀我哋啊。 而呢个时候，有个尖细到好似女人咁样嘅声音，尖声尖气咁喺空中回旋住就话： 唔好走啊，将个细路带翻过嚟啊。 只见嗰个血肉模糊嘅怪物伸出双手，他站在个木桶里面，成身刺满了浓稠的血液，他没有任何的衣服，没有头发，他的血覆盖了他全身所有的地方，包括他的面，他的眼。而阿通执起地下的细路，几乎是躝过去咁将个细路递到怪物的手上边，而个怪物接个细路，好开心咁欣赏呢一阵。突然之间，擘大口一啖咁咬喺细路条颈度，跟住猛咁用力咁吸。而个细路好惨，嗰啲血喺条颈度系咁飙出嚟，滴落个木桶度。就系咁，直到个细路身上边再流唔出任何血。而阿通同阿玲见到咁嘅情况，当然惊啦。大佬，呢只系咩怪物嚟噶？他们两个吓到魂飞魄散，跪在地上搏命地求头。 啊，大人有大量啊，救命啊，不要杀我们啊，不要杀我们啊。 怪物没有理他们两个，将个死婴抌到给个管家就说： 我这个细路，你剩下两米送，饮下点酒。退下啦。 怪物一挥手，又重新潜入翻个桶里面，而一切亦都恢复翻平静，就好似佢根本冇出现过咁。一灵同一通，脚仔都软晒。头先发生一切实在太过血腥，太过恐怖，简直好似睇恐怖片犯噩梦咁。将他们两个带出地下室，去到一个好像接待客人的客厅，拿出一个客箱，打开了，里面全部都是货真价实的百元大钞。阿通和阿玲是见钱眼开，刚才的恐惧一扫而光。管家继续说： 若然今后两位同我们多加合作，我们自然都不会亏待你哋。不过若果你将今日呢件事传咗出去嘅话，后果你哋都想象到嘅啦。 阿通一面坏笑咁就话啦： 唔会唔会，我哋做惯买卖，好讲信用㗎嘛，放心啦放心啦。 管家用嗰种不容背叛嘅眼神警告咗阿通同阿玲。 我最喜欢啲明白事理嘅人，你哋走啦。如果找到好货，就直接带过嚟。记住啊，唔好出啲咩蛊惑嘢啊！我哋唔派人暗中跟住你哋嘅，知唔知啊？ 攞咗钱，两个人出咗大院，有专人开车将佢送翻市区。有金钱嘅诱惑，跟住落嚟，两个人越嚟越大胆，一年同呢家人做到好几次买卖。呢日，阿通听讲自己一个远房嘅侄女生到个细路，而且仲系阴月阴日阴时出世，于是阿通竟然打起个细路嘅主意。阿通同阿玲去嗰日，正好个细路喺度办紧满月酒。阿通嘅父母见到自己好耐冇见个仔，系激动到老泪中横。而阿通根本就唔理自己父母。事关佢喺村里面系出到名嘅不孝子，以前系好食懒做，后来跟咗阿玲之后，做埋啲不见得人嘅事，就更加冇翻屋企。两个人假扮去祝贺，阿玲咧更加系好亲热咁抱起个细路，跟住咧就同嗰两个大人讲： 哎呀 ，B B 好得意，俾阿姨抱下。哎，你哋去招呼其他客人啦，等我抱下个 B B， 你睇下佢同我几亲。笑啊，你睇下。 跟住阿玲趁人多冇人怀疑嘅时候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出咗门，抱住个细路急急脚咁往停车场啊跑过去。嗱，而阿通嘅阿妈因为一路都好挂住个仔，想多望阿通几眼，于是全程都默默关注住佢哋，但冇谂到自己个仔同埋个女人竟然谂住偷细路。嗱，佢当然冇大呼小叫。而是叫住咗阿通。 咦，阿妈，你点解会喺度嘅？ 阿通一路讲一路试阿玲快啲走。虽然唔知道阿通呢几年喺外边做咩，但系阿通个阿妈亦都估到佢个仔唔方好嘢。 阿通啊，你做乜嘢啊？留低个细路阿通啊！我同你讲咗几多次，呢啲犯法嘅嘢我哋唔做得㗎。 哈，呢、這个阿通竟然仲恶史能登咁闹返转。 你同我收声，我穷嘅时候你有冇管过我啊？而家我有钱啦，你就嚟讲三讲四，你走啊，你走。 呢个时候嗰家人已经发现个细路唔见咗，追出嚟。而阿通个阿妈拉住阿通嘅手，但係俾阿通一下就追懵到喺地下。一啖鲜血从阿通阿妈个口里面喷出 嚟。哎呀，阿通啊，唔好走啊，痛，冇阿通啊，痛啊！ 哎呀，原来佢跌喺地下嘅时候撞到一块石头，而阿通都理唔到咁多啦，转身就跑了。就系咁。阿通同阿玲抱住个细路，又再一次向嗰个怪物嘅巢穴进发。佢哋满脑子都谂住嗰啲钱，完全将亲情道义忘记得一干二净。同前几次一样，佢哋得到咗管家嘅接见。而今次，管家将个细路抱咗入去之后，又拱咗一大箱银子出嚟。阿通见到都唔多讲，伸手再攞钱。佢将嗰对手插喺嗰啲银纸里面，哎呀，嗰种爽啊，真冇办法形容。而嗰个阿玲咧，亦都好兴奋咁喺隔篱望住佢。而突然之间，阿通嘅表情变得僵硬，双眼露出深深恐惧。跟住阿通好痛苦咁嗌咗起身：， 啊，我只手啊，有嘢咬紧我只手啊，啊，咩嚟噶？ 一直喺旁边嘅阿玲。亦都被突如其来的恐慌吓到面如土色，他即刻将表面的银纸拨开，想看看里面是什么。但是拨开之后，他发现原来在银纸下面是一只只同那个主人一样的小怪物，密密麻麻地遍布在箱底。他们一只只贪婪地伸长了颈，一口咬住了阿通的手，而 旁边嗰啲怪物亦都纷纷张开口咬住阿通。阿通好痛啊！问官鸠， 点解？点解要咁样对我哋啊？ 多谢你哋带嚟嘅 B B， 嗰啲系我哋主人嘅食物啊。不过好唔好彩，我哋主人嘅细路都要有嘢食噶。 我哋死咗，边个去帮你哋揾咁多婴儿啊？ 好似你哋呢一种利欲熏心嘅人实在太多太多啦，死多一个都冇乜所谓啊！ 讲完，管家冇再理佢哋啦，转身就走。阿通点揈都揈唔开嗰啲怪物，佢啲血不断咁流出嚟，同嗰啲小怪物本来黏稠嘅体液混合埋一齐，暗红色嘅体液夹杂住血腥味。呢个场景令阿玲吓到成个企喺原地，唔知点算好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一股无情嘅力将阿玲成个慢慢拉埋个伤痛。阿玲控制唔到自己的脚，当佢行到埋个伤痛嘅时候，只感觉到后尾枕好似有只手拱住个头搏命揿落嗰个伤痛咁。佢冇办法抵抗，一头中到落个伤里面。而佢呢个时候只系感觉到有无数嘅牙齿系咁咬喺佢块面度、鼻哥、眼皮、眼珠，一啖一啖咁咬，仲有啲咬佢条颈。一零原本喺度挣扎紧，但系最后佢冇力，因为失血过冬。而跟住落嚟嘅场面真系惨不忍睹，佢哋两个俾呢一群怪物慢慢吞噬、撕裂，最后连一嚿白骨都冇剩，全部食晒。 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